据说在当时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向各解放区发出的向上海调配物资的电报上，都会打上四个 A 的符号，代表急上加急。当然这些都是绝密，那些奸商是不可能知道的。因此在物资最初运到的时候，他们还玩过手段，你投放我吃尽，你平价销售我就统统包圆。但很快他们的脸儿就绿了。这是1949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看看上面刊载的什么消息。1亿余斤粮食正运沪，第二批煤千吨已运抵上海。试问各路奸商，你们还能有多大的本事能吃得下这个体量的物资呢？而这只是众多支援里面的一批。根据统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运送上海的物资中仅粮食就达到了10亿公，可以满足城市居民一年的消耗。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快速平稳，人民生活就此安定。这就是享誉国际的银元之战和缅甸之战。对于这两场经济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其深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位于远东经济中心的煤运，渡过难关的上海很快就焕发出它特有的魅力。全国支援过来的物资，使得上海的工业、经商、金融秩序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恢复。当新国家即将诞生，新政权就要建立的时候，上海这座解放不到半年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掏空的城市，已经在以全新的面貌和能量支援全国。而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经营无忧，货币稳定，本应迅即实现富足的台湾，却正在迎来一场近乎灭顶的经济危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